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仙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桥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梁岩。今年是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5周年，我为大家推荐《雷锋日记》。《雷锋日记》是雷锋自1957年开始写的日记合集，其中记录了雷锋做的所有好事，是在雷锋去世以后由前进报社等组织整理的。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雷锋在短暂的一生中帮助了无数人。他利用空闲时间写的一部可歌可泣的《雷锋日记》，令无数读者为之动容。雷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学习。今天为大家诵读其中的几段文字。1958年6月7号，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份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如果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思想，你是否在日夜宣扬那最美丽的理想？你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未来的人类的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我想问你，为未来带来了什么？在生活的仓库里，我们不应该只是个无穷尽的支付者。六月的某一天，读《沉浮》以后，这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通过沈浩如和简素华的恋爱故事教育了我。我认为简素华的那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那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那种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那种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对群众那样的关怀，这位女同志是值得我学习的。沈浩如同志是一个有严重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处处只为个人打算，怕吃苦，他那些可耻的行为我坚决反对。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明天呢是周六了，机动车将不限行，受踏青啊还有购物聚会等等的影响，预计在今天的下午到晚间，本市的东南部、东北部，包括东南三环、东北四环、东北五环以及京通快速路、长安街沿线、前三门大街等等这些路段都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5，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首先在此呢，要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周末快乐。 哦，我以为祝所有的男性朋友们昨天都过得很好。 嗯，您发红包了吗？当然，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身边那个重要的人，我觉得，买东西也好啊，什么呀，这个只是对他好的一方面。 哎， 其实要对人家好，有很多种方式嘛， 对 吧？比如说，您在昨天的日子，啊，您下厨房给人家做一桌子丰盛的对方最爱吃的一些美味。 哎， 我觉得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啊。 嗯， 对吧？ 嗯， 当然了。啊，除非得有牛老师这样的手艺。 对，如果你做的真的还不如方便面好吃的话，建议在这样的日子口就不要招人家生气了。 哎，不是我跟你说 啊， 真的，我做方便面还是挺好， 做出了18种吃法。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来，在此呢，再次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五的固定嘉宾。 嗯，来自便宜坊集团的顾问牛金生牛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牛老师一来呢，肯定您家里的做饭的那点事儿，有任何问题和需求都可以来问牛老师。当然了，到周末了，可能您想，哎，我想带着家里人，出去踏踏青啊，出去吃点美食啊，我们有一些咨询的问题，可以您发上来，我们都可以让孙涛帮您回答。 好， 同时呢，在此，因为我们昨天上节目的时候， 对， 小熊提了一个倡议。 哦， 啊，小熊是属于那种常立志立常志的人， 想起一出是一出。 哦， 别，我也说了，他在昨天那么重要的一个日子，他能够说出那样的话， 哎， 我们至少从内心当中是认可的。 对， 因为他说他不是已经卸货了吗？ 啊， 卸货之后他觉得自己胖了。 啊， 我还跟他说，我说没事，你是属于穿上衣服显瘦，脱了衣服有肉的那种，没关系。但是他说不行，哥。我要那个要重拾青春。 哦， 那没问题。所以呢，昨天他发起了一个倡议， 啊， 就是我们吃喝呢要建一个运动群。 哦 嘿， 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说想互相监督进入这个群，当然我们也有关键词啊，健身两个字。 嗯， 发健身大家就可以进那个群。 对， 啊， 那个群好像我已经看见了，然后在第一条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就是熊力号召大家在4月1日那一天开始我们的群，然后就觉得在一个最不是就是说真话也会被当成假话的那么 一天。没有没有没有，当然是真话了。4月1日也是咱们文艺广播台庆的日子。 哦， 你看多认真的这日子。 哎呀， 没跟大家开玩笑。 与台同庆一起健身，越来越美，越来越帅。 是是是。然后，哦，规则呢我们私下里再得会商一下。 嗯， 反正我们是希望这样，比如说在这个群里头大家最好以健身内容为主。 对， 健身内容咱别聊其他的那个乱糟糟的。 嗯， 那你想那么多的人的一个群，那不就乱了吗？ 是，先得学会做健康餐。 嗨，然后 最后还聊成了吃。 当然您也是这个健康餐里的顾问啊。同时除了进这个群大家互相监督健身以外，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奖励的措施。比如说啊，以一个月或者2个月为一个基准， 大家都开始晒。比如要说实话啊，比如您别说我现在200斤，我非说我现在210斤，虚报这些数不好。咱们实话实说，互相监督。然后比如说到一个固定的时候，大家晒晒，比如说原来肚子一块腹肌，啪，现在练出两块来了。好，那您现在成果很明显啊。 好， 有可能我们从这里头，比如说抽取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 啊， 然后去一个地方吃饭，免费， 免费。好， 红利的意思就是，我让你减10斤，这一顿让你吃回这10斤。 哎呀，那你千锤百炼。 好好，这是一个题外话，我们还得说回到我们今天那个主题，因为现在已经进入到春季了。 对。 很多的春季菜都下来了， 是。 但是春季菜下来了，您会做几道菜呢？ 我中午吃了香椿呀。 哎，现在香椿有吗？ 有了，有了。牛老师没吃着呢。 没有，我估计你吃的不是北京地区长的， 对吧？ 没准冷库里边。 它长得太快了， 但是味儿很足哟。 味儿很足，那香椿苗味也很足哦。 对对对。就是我，当然我没无法判断它是不是今年刚下来的，还是冷库里，因为现在确实在冬天你也能买着香椿。 嗯， 不是，确实现在你看这树都没发芽。 对对对、嗯。然后我今天中午，由于早上起来在另外一个群里，大家在探讨说春天来了，要不要一起吃个香椿面？我就哎呀，触动了我内心，我就赶紧在网上下单，人家就给我送来了一小盒，非常嫩，150克，大概是不到20块钱。然后我就用它，今天中午吃了面条。在没吃面条之前，我把它烫了一下，就撒了一点盐，我自己就吃了好几根。哎呀，真的是春的味道非常浓郁。 糟蹋了，裹点面，放点盐，炸了它呀。 不行，我们家从来不爱这么吃，我觉得就是吃香椿的、 原生态那个味儿， 就是一烫。因为我们家在我爸那儿， 嗯， 他也有一棵香椿树，我爸每年就弄点儿。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做法，当然就是个人觉得啊、就是开水轻轻一烫，然后稍微撒一点点盐，你就吃、最能吃出香椿的那个异香。 但是这么吃呢，确确实实不错啊。 嗯， 比如孙涛说这个，撒一点点盐花， 嗯， 哎，就是吃这香椿芽了。那你要配点豆， 哎， 这香椿豆了。 但是他不是嫌麻烦吗？ 对，但是牛老师，我想就是香椿，请教您一个问题。 别说请教，咱们交流探讨。 我小时候吃过一个特别好吃的腌的香椿。 嗯， 哎呀，我至今想起来就觉得特别好吃，但是再没有人给我腌过，我也忘了是在哪儿吃的了。 这你要到保定有的是，你叫春不老 啊？真的吗？ 那香椿吗？ 对， 春是永远不会老的。 哦、啊， 这春字香椿，春不老。 我都从来没听说过这个， 哎，特好吃，就是因为每年当时的那个印象啊，还没有那么多大棚啊，不像现在，你什么季节想买菜都能买着。 嗯， 那时候就过了那一阵儿，还真就没香椿了。 是，所以就因为那阵儿下来的多、哎， 对， 当时吃不完怎么办呀？就把它变成咸菜了。 对，然后我后来某一天是在夏天了，还在人谁们家喝粥来着，人家拿出一罐来给我，我说哎呦。当时就回到了春天，太好吃了，但之后再没吃过。牛老师，您告诉我怎么做？我这两天我麻点，我自己给自己弄上， 简单的很。 嗯， 其实非常简单。您把腌咸菜的，我们所谓叫大盐粒儿，那加工盐，专门有腌菜的盐买回来， 腌制盐。 啊，对，就腌菜的盐。 嗯， 这香椿不是要刚出来芽，您那芽就腌。一般来讲呢，出的多的时候还嫩呢。长一点咱们也得哎一差不多半扎， 嗯， 这劲儿的时候您再腌，太嫩了，好不好？好，非常好，但是浪费了，没吃上鲜儿。人家一般情况是什么？家里边有树的，摘下来吃不完的怎么办呀？ 腌起来， 腌起来， 哦， 是这么回事，那没跟腌咸菜是一样的。洗完了以后，控净了水，拿盐拌上沙温汤，再晒晒，再晾晾，再拿盐。拌起来，您就找点人蜜蜂就齐了。适当的时候倒点缸。 好、哦， 这很简单，比你腌削了红省事。 我准备弄一点，等我腌好，我也给你送一点。 得成功了啊！ 不是，到那时候热，就跟那个听那相声二他妈那捞鱼那事儿一样。他不用拿打火盆，直接上六不居。 哎， 买回来了。 跟我说怎么样，哥？ 怎么样？ 十里铺的智慧。 像洪明就说了。这个健身群怎么加呢？很简单，您就发两个字“健身”啊，这两个字，然后您就能看到那个码，您就可以进这个群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不 不要像小熊那样， 嗯， 常立志，立长志。 对，我对于他能否坚持，一直是持一个怀疑态度的。 哎，我还是挺信的。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嗯，啊，就是我为什么不太相信熊立能坚持。 那个群也拉你进去了。 对，我是进去了。 哎， 我不用，我觉得像你，我像高磊， 嗯， 是我们平时就有运动习惯。 对， 就是人家加不加我们进群， 嗯， 我们一周该练几天还是会练的。嗯，熊立有一个事儿，我为什么说他不能坚持呢？曾经在好多好多年前刚流行博客， 嗯， 有一个人跟他说，小熊，你写博客，你如果能坚持写一年还是写几个月， 嗯， 每天写啊，我送你一辆什么什么车。 嗯， 在当时是就那车再不济也是十几万起，咱就说按十万块钱， 嗯， 就比如现在你连着写两个月的博客， 嗯， 我给你十万块钱， 嗯， 你干不干？ 干， 一般人得干吧。熊立没坚持下来， 嗯， 就这样都没坚持下来，哪怕你每天就发一个字，我就算你发了一条， 嗯， 都没坚持下来。 其实这你这一说，我这一听，这说明熊立好， 视金钱如粪土。 对，为什么呀？要真坚持一个月 啊， 你说你这话，你 丢失了一个朋友， 是不是？所以，哎，从这点看 啊。那按牛老师一说，熊立是大智慧。 对，不不，哎，对对对，确实 是吧？情商高。 咱们走着瞧啊， 啊 咱走着瞧。先让牛老师说说，春季都有一些什么新鲜的菜下来了呢？ 你比如说，咱最简单，现在您到自由市场有笋了， 对， 是吧？ 嗯， 这您可以，大家对于已经不陌生了，特别多。其实真正这时候还是青黄不接，就按过去北京说，这季节草都没长呢。您那瞧那柳梢刚绿刚拱芽，现在没拱呢，哎， 对， 是吧， 嗯， 得那齐了有点东西了你才能瞧您东西呢， 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还是青黄不接。但是现在过去也讲这时候现在市场也流行了，开始这些年吃什么芽苗菜， 哎， 都北京人过去这几年吃什么，你看那炒胡萝卜芽豆的多， 嗯， 薛红炒豆炒疙瘩缨的多，还炒什么呀，炒那疙瘩皮的多，水疙瘩丝的多，为什么？它没菜了，大白菜都出了筋长苔了，不好吃了。 哦， 怎么办呀？就吃点这些的，泡泡芽豆啊，弄点豆腐啊， 嗯， 是不是这意思？ 算是一个过渡。 对，一个过渡，青黄不接嘛，炒个肉皮辣酱啊， 嗯 嗯， 哎，真正您见着春天北京的菠菜了，也韭菜的野鸡脖了，这个时候， 嗯， 是该吃春天的东西了。 哦， 哎，现在没有，不分季节了， 还有点早， 还有点早。我觉得咱们也得到三月下旬四月初， 对， 得一般来讲这都得清明， 对对对， 得清明前后， 尤其是咱北方， 对， 人家 它寒冷啊， 南方人家要现在说可能人家已经有货了， 人家一年四季 都有货， 对， 咱 们是什么，您要真想着那个呢，您得瞧人树叶了， 对， 嗯， 啊，你比如说我吃了香椿芽，哎，这个鱼抢儿的过， 哎， 香椿完了就鱼抢儿了， 真是 是吧？花椒芽也出来了，啊，那个是您吃的芽苗， 嗯， 现在呢有养殖的芽苗， 哎， 水培的，啊，你也依然可以吃，非常好的。 嗯， 哎，王威，你小时候吃过鱼抢吗？ 吃过呀， 真吃过， 真吃过。 你们家是怎么做的？ 烙饼啊， 烙饼。 对呀，啊， 我们家是做菜团子。 一样，也有鱼钱糕啊， 哦， 哎，在这那鲜的鱼钱儿，来点疙瘩汤也地道着呢。 哎，真是，我那是小时候呀，第一次觉得这些个，就是这些 算野菜吧， 啊，他们好吃。原来因为香椿吧，没有归到那一类，因为香椿实在是太贵了，这当时觉得是个金贵东西。小时候我姥姥带着我早晨老上山遛弯嘛， 嗯， 那时候就也是四月多了。然后姥姥说你看那个上面那叫鱼签儿， 嗯， 我说那什么小时候不知道，我姥姥说过去困难的时候，嗯，这是好东西， 对， 家里男孩子都出去抢这玩意儿都吃不着， 嗯， 说看这树上这不错，那时候我和我弟弟， 嗯， 小你们上去给我弄去，我和我弟弟顶了上树就给弄下来了，回家就不知道怎么吃，我姥姥就给弄的菜团子， 嗯， 哟，第一次吃，那时候天天吃什么馒头什么，觉得这菜团子好吃吗， 嗯， 哎呦一吃常找我姥姥要，说就过劲儿了，没了。就每年，现在那时候就有一年，每到那个时候，自己就去弄去了，回来给我姥姥，然后弄菜团子，确实好吃。那时候， 现在翻回来说了，粗粮都是贵重东西了。 哎， 现在啊， 对，因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对， 提高 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呢老吃精细的粮食了，突然间吃点粗粮感觉真不错。 嗯，对， 哎，而且现在掉，因为也不缺油了，也不缺肉了，它掉着花样去做，翻新着去做，总让你感觉到新鲜。 是， 对， 刚才提到了香椿，有很多的朋友也都说了，比如说吃肉的兔子说，吃炸酱面的时候来点香椿菜嘛，哇、哦，好香好香。 对，我中午就是这样，切了一根黄瓜，切了三瓣蒜，切了那么一小瓣的香椿， 嗯， 这时候酱，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黄瓜就不新鲜了，如果有点水萝卜小萝卜， 哎， 那个又更地道了啊，香椿啊小萝卜啊，人家泡点青豆啊， 嗯， 那个面码 嗯 就又高一层， 嗯 嗯， 是不是说我吃点豆芽能不能吃，能， 嗯， 拌点吐司都行，但是不如这个。 哎，牛老师他们中午跟我争来着、 嗯、 我是觉得炸酱面弄点香椿码是挺好吃、 嗯、 他们说吃香椿的这个面呀、 嗯、 还得是麻酱。牛老师您觉得哪个更棒？ 这个要是说拿香椿做炸酱面的码， 嗯， 人家跟你说那个确实没毛病、 嗯、 因为这个东西它吃点清凉的好、 嗯、 你哪不就炸个酱油村儿、 嗯、 也比吃炸酱好，因为它糊嘴，这体现不出这个香椿的了这个好东西了，尤其是刚开始吃的头茬的时候，最好您来个别的。 嗯、 哎，当然他们说呢，我要是我现在有香椿苗，我都不吃那香椿，费劲，这一芽苗一齐了。你要这天来个臭豆腐面， 哎呀， 臭豆腐村 厉害了， 臭豆没村就是半泼油。你看看吃过陕西的 油泼面、 饼饼面吗？跟那大概齐，这我们北京人的好吃极了。哎，当然这个不能。自个儿吃行， 嗯， 马路上吃不了， 是 吧？跟那豆汁儿的馊半截来的，这臭半截， 嗯， 但是这个吃起来 香， 确确实实的香。当然要配麻酱也好，但是我们小时候这个季节想吃麻酱，我小时候没戏， 因为那都是贵重东西， 因为我票供应一人 有本儿， 一月半斤是不是？没有半斤， 做梦吧你 啊！ 六七八三个月，一个月一人一两， 哦， 一个人一两行吗？ 一两一吃 五十克呀，像你这样的小伙子有柴好，拿手指头从那个， 啊、 我们说从铺子里买出来，到家拿手指头蘸没了， 真、 啊、 是， 然后张嘴还张不开了， 厚厚的一层芝麻酱，厚厚的一层绵白糖，是吧、 哎？你说为什么呀？费什么？就是这个那个时候，你想吃个麻酱面，说、哎、是吃麻酱面， 嗯， 等你有芝麻酱吃麻酱面的时候，香椿没了。 哎，还真是，真 是， 真是， 是 不是？是，所以那都是说这什么话，你也分谁跟谁说， 啊、 你谁跟谁，你说完我听。听的人跟说的人，说的人总想把现在的东西赶在前面去， 嗯， 哎。真的把现在好多人往前揽，我小时候我怎么样、 嗯、 我们会听没乐的完了，为什么我老过你还没有呢、 哎、 是不是 就跟我们家隔壁邻居似的、 嗯、 隔壁邻居大爷就是他在院子里种了一棵香椿，种了一棵香椿，但是呢那个院子里小区里的人大家关系都挺好啊，一过那儿，您想，他不可能只长在院子里，枝儿都出去了，过的人都揪一点 啊、 哦。后来他呢，就直接在他们家院子门口直接写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就是、 嗯 “我来采摘，分袋放在门口挂着，大家可自取，千万别摘。 哦” 后来我还开玩笑的跟大爷说：“我说您太抠了啊、 嗯， 人揪点就一顿饭的事儿，街里街坊的，对不对？人家可能揪您点香椿，人家。”过两天人那个樱桃啊或者人家接出来也给您一点、 哦、 他说伟子不是这个意思，说这个香椿树啊你老揪底下的它上天上窜，这窜到上头我一老头子我哪够得着啊、 哦、 所以呢得从上头弄憋它底下长，这样才行， 人家还得会劈那香椿、哦、 对， 有的那不会上头落叶子、哦、那不行，那会劈的，哎，那嫩的够长了，您别刚一冒尖这道嫩，哎， 给憋死了那阵儿， 知道吧， 都是技术， 是、 啊、 是， 那第一节还有一点时间，有听众朋友问了很实在的问题了，咱们也让牛老师回答一下啊。440说了，我能不能问一下牛老师，怎样炒木耳才能不让它爆炸？每次炒木耳吓得我都快扔锅了。 木耳爆炸是什么？ 没有， 是 因为 什么呀？比如说下了油以后就直接，不是，它一下油， 他就把油一热了，刚一炝完锅，他就把木耳放进去了。这时候的难免会爆炸，油再多点儿。那一般来讲呢，我们说这木耳，先咱就聊这木耳。这个木耳水发完了以后，摘洗干净，撕成小朵儿，然后一定先期要说得煮熟了吃，没有生着的。好多人往里边一瓤，包括我们现在有好多厨师也不煮，往锅里瓤，以为这生着能吃呢，其实不是，木耳有小毒的，所以一定洗干净以后。泡透了，洗干净，摘成小朵以后，您先给它煮熟了。煮熟的时候，您要炒菜的时候，您要炒个木须肉，你得把肉丝炒好了以后，这木耳熟的到里边一翻个，蘸点酱油，蘸点洋花，这个味儿够有，就有滋有味了，有点油染上了，这就成了。哎，一般来讲，千万别拿油来炸这木耳。跟那440那朋友说，你煎热油，那肯定时间再稍微长一点，必爆无疑。 对。我老觉得有两个都是手艺活， 哪两个？ 一个就是木耳这个， 嗯， 它真崩， 嗯， 我放微波炉里热它都崩。 还有炸元宵，你是不是想说 炸元宵？ 太了解 了，那太是手艺活了。 那个炸元宵热了，这肯定那确实是手艺活，有而且元宵有的时候那炸法脱壳， 对， 知道吧？就然后你从锅里还没崩，你捞出来到漏勺里了，噗， 那怎么吃了？ 对吧？但是那个是抢手的活，得新鲜。您这冻元宵，您搁里边炸的没戏。 嗯， 哎，那个好，广子里常卖，家里边很少炸，就是炸完了以后，它就粘在一块儿软和的，想焦脆那得有办法的。 嗯，来，咱再问问 Ducky 的这个问题 啊。 啊 ，Ducky 说，请教一下牛老师，你看小时候喜欢吃这个槐花，觉得可好吃了，可是现在买不着啊。牛老师，您能给指点指点，在北京哪儿能买着？槐花， 槐树花啊！ 啊， 这槐花你得等五六月份了。 嗯， 啊，还有过放暑假分两回。 嗯、 这个槐树花，那时候摘去没有人卖。过去我们小时候都爬树，爬树，天儿特热了都爬树出来槐树花捋下来吃这槐树花。槐树花，咱们老北京有槐花炸酱，槐花炸酱。 哎，这没吃过。 没有啊，现在因为现在有人专门做这个生意。他们会收来好多槐树花，摘洗干净以后封成袋卖。等到五六月份，确实就有卖的了。 哦， 现在没有，您槐树还没长芽呢。 对， 这、类似三元里那样的菜市场，是不是到时候能有啊？ 未见得，因为我也没去过三元里，北京太大了，我也没去过三元里那边是菜市场。 啊、 有的时候确实有，当然了，可能通过咱这广播就说完了，就有新的。人家就开始嘀咕这东西了，哎，就该收下了 啊！ 啊，因为那东西你不收，风一来，再来场小雨儿，就全成小片了，满地都是。这槐树开花的时候呢，这一片全开了就，那个时候最嫩的时候应该收下来，那东西好呢。现在又有干燥技术，直接干燥了，那个东西特别的香。槐香味儿特别足， 我奶奶拿那烙。 哎，你看这一说，月份人说五月槐花香，有这话吧？ 有 这么一本小说吧？ 有。 那五月是指的什么？是指的六月份？ 对， 农历的五月。 哎，阴历的六月了。 嗯， 那就是什么？快端午节前后了。 哦，所以咱现在还是青黄不接。 所以说，像一说吹着春天，我这里哎没有，自打春了。 对， 春打六九头都长了东西了， 嗯， 就该立夏了。 半个馒头说了，五六月份啊，某宝上就有卖的，顺丰快递直接送到家，我买过 啊。对，你看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真的是非常好。 没跟你说，科技改变生活， 你想搜什么？ 嗯， 我反正目前啊，我的所有需求在那上头没有没找到的，全买着了。 减肥， 减肥靠努力，卖卡的有。好，咱这一节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的关于家庭烹饪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了。 这孩子自信飙英语，力不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 L 超值换新上市， 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郭工，为大家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啊，时间交给您。 嗯，今天呢，我们先介绍一下北京这个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然后再看一下周日天气的一个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北京天气的重点呢，就是说冷空气有冷空气要影响本市，在这个天气转晴的同时呢，扩散条件也会转好，这个目前这个浑浊这个天空啊，重新变得这个湛蓝透亮了。那么在冷空气到达本市的时间呢，大约是在半夜前后，但是由于这个势力比较弱，它只能带来2-3级的偏北风，这个污染物被彻底清理的时间可能要到明天早晨的这个4-5点以后了。明天天亮的时候呢，大家就能看到这个天空是清澈透亮的天空，而且这个空气优良，阳光灿烂，气温呢也会明显的回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这个呢是今年气温的一个新的高度，中午前后呢天气会比较暖和了。那么明天这个天气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呢明天上午的这个北风啊，会使得空气变得比较干燥，要注意这个补水润燥，注意这个用火安全，预防这个火灾的发生。另外的话，就是明天上午这个大气透明度很好，阳光是比较刺眼的，对驾驶安全不利，驾车出行的话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除此以外，明天白天到夜间，这个气温的变化是非常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3度，昼夜温差那个是达到了17度之多，这个衣服穿多穿少呢要及时的调整。冷了热了吧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所以呢要及时的加减衣服。那么周日的天气特点呢，一个就是气温呢会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是12度，比明天也就是比周六这个14度呢要略低一些。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周日下午开始这个扩散条件就不太有利了，大气透明度和能见度会有所下降，而且之后的几天这个扩散条件会越来越不利，有这个雾霾天气形成，这个程度啊也会趋于加重，到时候呢还要请大家注意防护。那么国内天气方面的话，就是未来几天有这么三个主要的天气特点，一个呢就是明后两天，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都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有利于这个交通运输。第二个呢就是我国各地呢都会迎来一轮这个大的回暖，其中东北这个升温最大，比如说沈阳，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4度左右。那么到13号呢，就会达到一个17度最高气温，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会回到0度以上，这个气温这个相当的回升是相当的迅猛了。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下周前期，华北平原这个扩散条件转差，有一次雾霾天气过程，对户外活动不利，到时候呢，请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的话，这个应该采取这个必要的防护措施，是这样的，这个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工。 嗯，好，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喊停留步。 各位好，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刘金生。 嗯，再次欢迎我们的牛老师。 谢谢。 因为牛老师一来，我相信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跟我们这两位主持人一样，哎呀，听着这个饿呀，尤其是周末的晚上， 尤其是刚才那个臭豆腐面呢。 是的，是的， 是吧？ 哎呀，有好多听众朋友都说了， 嗯， 哎，听着这个饿呀，反正想减肥，听我们节目是一件挺难的事儿。 对，这其实是一个关于意志的考验的2个小时。 嗯， 所以说你们刚才说要组拉那个群， 好， 我估计可能参加人数会很多， 嗯， 但是中途退出也不会太少。为什么呀？刚练出2两，里面又长2两。 是，我没跟您说吧？一说建这群，昨天我还有芳华，芳华呢是体育大学的博士， 哦， 是专门就是学这个的，那很专业了。而且人家呢也是生完孩子的妈妈，哎呦，人家还参加半马呀、全马，人都参加，当然人家是专业的了。后来小熊一说建这群，我们俩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那意思就是真的吗？ 嗯。 后来我就跟小熊说，我说没事儿，咱别硬努，我说我给你讲一真事儿，我说我们朋友一块儿，嗯，大家建了一个20-30人的群，戒烟的，就是比如说哈，每个星期。就跟那个健身那群一样啊，谁能够每天步行多少，谁就赢，当奖励。比如说每天往里打10块钱， 哦， 就这样拿红包的。 嗯， 谁输了，就比如说你今天走多少？哎呦，我才走了100步，行，往里放10块钱，你输了。但是你要说你今天完成了1万步，哎呦，太好，你拿这个红包，就这样。所以我们建了一戒烟群，20-30人的，大家都信任 他。再怎么戒？ 是啊，这也是啊。就是咱们都得平心而论，你不能造假， 诚信原则。 哎，是的，是的。然后你今天一天，比如说规定啊，现在一天只能抽10根， 嗯 啊，就得照10根来。 对 啊，然后那个， 给你10根有没有规定粗度？有人10根雪茄说，哎呀，这有点困难，一天先2根吧。 对，这肯定是一个标准啊，就是输了的就往里扔10块钱。 嗯， 哦， 过了一个月以后， 嗯， 20-30人就变成10几个人了。过了2个月之后，10几个人变成几个人了，哎呀， 纷纷退群。 是，你想我2个月的时候我也消失了， 对吧？因为实在家里的收入盯不住了，每天老往外扬钱。 不，所以我说，戒烟呢，其实就跟健身一样，也是个毅力的活儿。 对，意志啊，一定战胜不了习惯。 是。 像小熊啊，然后小胖啊，后来我就说，我说进这群啊 啊， 我说你们只要说开始啊健身啊减肥啊，我说像我孙涛啊，隔三差五就说吃个饭呗，咱王刚博火锅呗， 真是半夜两点烤个腰子去吧， 这才是考验， 是吧？ 是是是。 最后这个群被我们成功的改造成了一个美食群，再也不提健身二字了。 说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因为进入春季了，虽然像牛老师在上节说的，就是现在下来的新菜可能都不是本地菜，有可能都是从南方来的， 对 对, 对， 或者说都是大棚的，但是应该是到三月底四月初，因为四月初的时候就快到清明了嘛， 对， 所以到那个时候，哦，这些春季的北方菜就应该上来了。不过呢，我就特别想让牛老师说说，比如说这个笋，笋是个好东西， 确确实实是。 而且我专门问过医学的专家，说这个笋对人体真是有百利 而无一害。 是的。啊，那各个地方方方面面都特别好。 对，所以你看，我们过去我们学炒菜的时候，一般的菜肴里边，溜爆炒等等这些菜肴里边，基本上配料都离不开玉兰片。 哎，都得翘一点。 哎，都得翘点。现在当然有合适的了，直接使点笋片，不使干货了。 啊， 但是我更怀念那个时候的玉兰片，真的很好。 嗯， 哎，你什么时候吃，它都什么时候要脆黄嫩。 对， 哎，你现在笋，你要买罐头笋，好不好也好，那绝对没有玉兰片好吃了。 嗯， 你鲜笋你处理不好也不好吃。 对， 哎， 那这样吧，我问牛老师一道关于笋的做法，你问一个。 行啊， 行吧， 行， 你别问腌制的啊，那么好的笋糟蹋了。 不问， 好吧。 笋在我们文化界有很高的地位，不能瞎问的。 的 人家过去叫蔬之鲜，就是这你得是鱼虾那些才能提得上鲜呢。在蔬菜里头，唯一一个有人说比肉还香的，就是这笋。我们在我们文化界，从清朝从鲤鱼那儿开始，就给非常高的评价，所以我们必须得问好的问题。 好的， 你先来。 好，那个我第一次吃笋，这是真心话，就是吃拿笋煲的汤。哎呀，我觉得好好吃啊，这个笋。 所以说呢，其实你说的也非常好。如果你说你第一次吃笋，拿笋煲汤，把这鲜笋扒了壳以后，拿水先焯一下，跟什么一起炖？你比如说淮扬菜有名菜，狮子头 啊，狮子头 有狮子头，狮子头里边没有笋吧？是马蹄。 对， 哎，我学的那个，你那个不是就是这个。就是淮扬菜啊，各个菜都有大丸子，都有清炖的，哪儿都有。当然了，淮扬菜是有名，是吧？你要是我学做这狮子头，这狮子头里边拿笋垫底， 就是垫在这丸子底下。 就是你拿那大锅，那汆一锅 啊。 这养狮子头的时候，这水里边加上鲜笋 哦， 你再把这狮子头慢慢给炖熟了以后，那笋味儿非常的香 哦， 啊，汤的味道就更鲜 哦。 哎，是这样，就像刚才维子说这个似的，他吃这个笋的这个汤，哎，如果要是弄只老鸡在包包，那你想想，笋接鸡味，鸡接笋香， 哎， 那汤奇鲜无比。 哦， 天哪， 真的，但是那个喝，你得慢慢的去品去，你得慢慢品，越品的味道就像喝茶似的，好，一大杯，咚咚咚咚咚。那个就点苦涩味儿以外，没别的味儿，香气没有了。 对， 这东西你得慢慢的慢慢品，品出来以后你知道了，这种好东西。 那您简单的教一下怎么做？ 最简单，您上市场上买那带皮壳的笋，你买那够，现在买，起码得够粗的。当然现在是冬笋，那个够粗的，您扒出来没有多少东西， 就吃里那个 嫩 瓤 嫩的嫩瓤，然后呢劈开了以后也得刷一刷，刷一刷，然后呢要一定要水开了以后下锅烫一道，出来以后您再配上点肥瘦肉片一炒就行了。 哎呀， 单炒不好吃， 香， 单炒不好吃，一定得有点肥瘦肉片。当然了，您要没有肉片，您吃点大油。你要配点鲜的虾，那不来点干的虾子，浸泡好了的虾子笋，那更地道。当然了，我们北方人可能不一定能吃习惯这个。然后肉片，五花肉片，你炒这个春笋，那真的特别特别的， 以荤脱素， 哎，特别哎，这些词儿用的好，用这荤油 用点肉心把这素味给托起来、 嗯、 调起来就有意思了。 哎呀， 当然这要做白汁的就稍微差一点，您煸肉的时候一定得有点 色儿， 哎，有点酱油， 哎， 它酱油肉片儿进来酱油的香味儿，挥发出了点特殊的芳香气味，跟笋再融合在一块儿，那就特别好吃。当然这个前提是，不是扒了两下就熟，是加上酱油以后要略微的烧一下， 哎。 烧一烧，笋呢出笋的味儿，肉出肉的味儿，通过酱油这个媒介把它们俩串联在一起，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 嗯，哎呀，你看，亚伦就说，我减肥三天了都没吃晚饭、 嗯， 刚下班就听你们这节目，不行，溜了。 啊， 吃饭去了 啊，是，所以说这退群了。 别呀，还有好吃的呢，再听会儿呗。 来， 保证第四天就不减肥了。 来，涛子，该你问。 我原来第一次吃，我觉得最好吃的笋是在那叫什么西土城还是那儿？原来有一个饭店叫大江南，现在不怕给他做广告，因为已经没有了。 哦， 叫大江南。在那儿，他那儿做两个菜，我都觉得是我当时那个年代吃到的最好吃的菜。一个是他那儿做的那个响油鳝糊，当时吃就觉得非常好。还有就是上了一道笋，手剥笋。他用一个长形的那么特制的那么装笋的那个盘子，然后里边应该是高汤，一直在，应该是一直喂着那个笋，然后 喂的。 哎呦，你就一吃那个笋，真是觉得像，就刚才我说的已婚脱素脱到极致，你就觉得又是有那个动物蛋白的那个鲜味儿，然后又有这个笋的清甜，觉得两个相得益彰，特别合适。而且你那时候你什么桌上再有肘子什么，压根儿不想吃，就觉得这个才是高级。 嗯， 就觉得又把笋的本味发挥到极致， 嗯， 然后最后连那个盘子里那个人家煨那笋那点汤，我全给吸溜来给喝了，就觉得那个汤也特香，也是那个笋的感觉， 确确实实 啊。 如果那配点好黄酒， 哎，对，那天有， 得配点好黄酒，你就知道了。吃那个喝上好黄酒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云脂回味了。 嗯， 因为在包着吃的过程当中。有某些人就会，哎，缩了手指头， 真的 云脂回味，确确实实好。但是那里边一碗好汤，煨这个笋，好汤里边得有点淡淡的些香料，那肯定没有刚才像孙涛说的动物蛋白。如果有自来水，你就煮那个，不是不行，行，稍微差点， 只能煮出点草酸来。 所以什么东西就是说，但是前提是。辅助它的一些食材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嗯， 必不可少， 嗯， 所以说呢你刚才说这个，那这个笋那一定得好吃。 哦， 那你说了得有好汤，没好汤不灵。 那牛肉这咱在家具不具备可操作性？ 在家里边确实也具备可操作性。 哦， 不要追求餐厅得如何如何，笋您可以自己买去， 对， 对吧？当然前提条件，你比如说先拿老鸡，你得准备了。您就是没有老鸡，您上市场多买点碎鸡肉都行，但是脂肪的含量高一点，您姜葱多加点，哎，出完水多炖会儿，的汤发白了，多炖会儿把鸡捞出来，用这汤泡的粉多好吃。不要说，更不要说等炖的过程当中把笋也加进去一块炖，最后炖的鸡都没魂了，你得吃那笋，因为笋不会变形。 哎， 都没魂了，你就挑那笋吃，那你试试吧。 哎呀， 那绝对不一样。 对，但这里头大家就得稍微得舍得花点钱。 嗯， 鸡的品质，如果您就是一只鸡啊， 嗯， 鸡的品质尽量好一点。 必须好，不是尽量好，必须好。这就是什么呀？就像吃药一样。这是药引子， 对， 哦， 您 没有药引子哪能有好药啊？ 明白。 那速生鸡，您买炖多长时间也出不来什么香味儿，贵一点，最次来只三黄鸡， 嗯， 对， 是吧？就这样就行了啊。 就像我们老听众队长啊，队长，我真羡慕你这工作， 嗯， 就他基本上给我们发上来的全都是天南海北、世界各地的玩儿。 哎呦 啊，他也不怎么上班，嘿，就奇了怪了。 嗯 嗯，他呢现在在杭州。 哦，正吃呢呗。 啊，对，玩呢。然后，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收听到咱们的直播啊。 哦， 我想可能通过网络，通过什么。他一听咱们说这个春季菜，就把在杭州那边他去超市里看到人家春季下来的这些菜，超市里都发上来了。哦， 鼻涕，各种盐儿、哎。 对，就这些，咱北方少。 哦。 其中他也发上来了，刚才您说的那个笋。 笋 啊、嗯，得把那外头的老皮都得剥了。人家那边超市里卖8.8块， 哦， 也还好吧，这个价格 是。但是那剥完了以后还有老根，把这点笋根也去了，拿着笋根多煮煮水。 哦， 您拿那个素汤去炒个菜也好吃。 哎，好啊，咱们记一条广告哈，然后接着跟大家说春季的，反正笋还能说好多菜呢啊、 哦。嗯。 哎呀，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来，咱们一条广告过后接着看大家的各种问题哈、 嗯、各种损。哎，真的像妮娜就说了，牛老师、嗯、红烧笋怎么做呢，或者说油焖笋怎么做呢？ 哎，油焖春笋这是名词， 这也叫圆焖、 啊、 油焖的也叫圆焖。 嗯， 那其实像咱们刚才说的，您得准备点白油， 哎，大油， 哎，然后葱姜蒜，哎，葱姜蒜切好了以后，那笋一定啊烫一道以后，我们拿油炝锅。炝锅你要想吃点带有肉馅的，你就搁个大老板，先把大老板炸了。大老板炸胖了以后，你下葱姜蒜，你再下笋煸。煸完了以后烹上好黄酒，然后当然最好你来点冰糖粉，再来点骨汤。再来点骨汤，靠上盘子烧一会儿。把汤汁略微一收，收浓一点， 嗯， 愿意勾芡勾点芡，不愿意勾芡不用勾芡，收浓即可。那个就是您说的油焖的笋、 嗯、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见您烧了一半出来滴两滴滴滴滴的香油， 哦， 那就会滴了香油以后盖上盖再烧一会儿，那就会非常好吃。 哦， 原本当然您家里边有虾干啊，有海米啊，虾干虾干海米海米啊， 对对对， 有虾干海米啊，虾子啊，蟹子啊，这类的东西您漂洗干净以后、 嗯、 泡发了也放在一起炒炒，略微一烧、嗯、那味道一定非常好。 哦，哎，牛儿，我多问一个问题， 您说 就是它笋不是因为草酸很多吗、 啊、 一般咱都焯一下、 啊、对啊， 那这个是不是咱所有的别管是什么焖啊炒啊之前咱都得先给它焯一道， 一定要烫一道、哦、但是这个焯不一定要焯多狠，因为在家里边一般很少有人切块，都是切片、 嗯、 略微一烫， 哎， 再攥攥这水你就炒一下，攥攥它、嗯 哦、 它会有酸涩味， 哦， 一定得攥攥它、 哦、 然后它才能吸收比如酱油啊肉汁啊这些的东西，它本来水里刮去它就不容易进味、 哦、 你焯烫完了以后攥攥它，然后您再煸，它就一焦味了，然后迅速加上调料的味道它就吸收了， 哦， 那才能入味， 跟海绵似的， 哎，我们叫 它 就对、 哦、 它就入木三分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呀好吃，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您看啊，这个 Jenny Sky 啊， 应该是啊 Jenny and Sky， 他又说了，饿死我了，听你们说的真的我都觉得生无可恋了。 嗯、说了这么多、 哎、 您才应该更加珍惜眼前的美食，对吧？不能生无可恋。 这你还没看呢，就是我们小编也把那个就是健身这个群的截屏 啊、 嗯、 发到我们这儿让我们来看，然后现在小熊跟啊百八十位啊 一百多人了， 哎，对、 啊， 健身的朋友们在一起海聊， 海聊。 今天聊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哦。 后来小熊在那里还说呢，是那个为了4月1号开始的这个健身啊减肥、 哦， 现在就要使劲吃， 省得到那个时候不能吃了，自己都觉得心灰意冷了。坚持，我天哪！ 以我对熊力多年的了解，这个群在4月1号之前会走向两个方向， 极端， 不是极端，就是会有两个准备。 嗯， 一是在4月1号之前鼓励大家，马上就要受苦喽，这几天好好的吃，赶紧的吃，努力的吃，什么没吃过赶紧去尝试。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买一套比较好的装备呢？ 完了， 比如。哎，跑步是不是应该买一双很好的鞋呢？ 嗯， 或者衣服呀什么的。一般熊力会走这两个路线， 嗯， 就是先吃东西，然后再吃。等到4月1号那天，真跑不跑？ 是，他说了 是吧？ 他一跑吧就浑身痒痒。 哎，是，是啊、 他昨天还说他一跑就吐呢，我在街上我都听见了。 你都快吐了吧？ 对，他说他还问人说，我就想问一下，我一跑就吐，这是怎么回事？那还用说，跑之前别吃太多呀，是吧？吃那么多，谁跑的也都吐。 让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啊， 嗯、 因为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不够让牛老师再说菜了。 嗯， 擎天柱说。在宁波的时候，冬天在宿舍里用冬笋切片和鱼丸啊、青菜呀、啊、面筋啊、腊肉啊等等，再加上一些调料，倒上半斤二锅头，夸夸夸夸夸 啊， 一做 半斤二锅头 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哦，不，它是单喝的啊， 吓死我了， 单喝的，就是那些东西它涮 啊， 可能加一些佐料涮成一锅，然后再喝点二锅头，他说哇，晕晕乎乎，就直接可香了。 啊，那个时候 这 因为有这酒的作用，嗯、那个哎越吃越香， 是 哎越喝越美，进了性一会儿， 嗯， 晕晕乎乎睡得还香， 是 一会儿宿舍大妈就来敲门，这都是违规电器。 另外一位艾利克斯说我就特爱吃笋， 嗯， 我们家老头呢又是做川菜的，经常让老头家里呢做点鱼香肉丝，特意要多割笋。北京孩子呢吃饭呢规矩比较多，再爱吃的东西也不能去那盘子里扒拉着挑着吃，所以在家炒啊就多割笋。 哦， 我们家老头就说了，鱼香肉丝是川菜的经典菜，当年考级的时候鱼香肉丝必考菜啊。真的吗？ 不是，当年现在如果要考川菜厨师也是必考的。 嗯， 川菜厨师讲什么？学徒学鱼香，考试考级时候考鱼香，比赛的时候比鱼香，但是现在没有这样的比赛了，就是非要比一个味型，比谁好，现在都已经超脱了。 哦， 现在更多的人，你比如海边进的，那肯定是做龙虾呀，做鲍鱼啊，做带子呀，啊，做石斑呀，你像内陆地区的还离不开这个，因为讲，因为我们没有什么海产食材呀， 哎， 所以讲究什么呀？看看您的刀工啊、火候啊、支欠啊、味道啊等等等等，还是这个。但是这得已经升华了，为什么不能考鱼香肉丝了？没人卖的，就是你不上档次的餐馆，我们说要街边馆卖鱼香的多 啊， 真是高端的地方卖鱼香就少了。怎么做呀？它并未人家做得好。 嗯， 你说来个鱼香袋子，你别听说，真让他做， 没吃过，我没见那个餐厅弄出来， 他不一定能做好。 好，好的啊，咱们这一节。还有个几秒的时间，反正大家准备问题吧，好多朋友也都发来了，也说在市场上看到的各种春天的东西啊，包括不断的有朋友加入我们的健身群哈，希望大家能把健身群真的坚持到最后啊。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跟大家接着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3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有人说前任使你成长，让你变得更好，有人说感情一别两宽，说散就散。前任三再见前任登陆歌华电视院线，珍惜眼前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歌华邀您在家看电影。

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王维。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再次欢迎我们敬爱的牛老师。 谢谢。 不过呢，在此也得跟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说啊，因为我们说了，我们要弄一个4月1号开始的健身群。 对， 现在开始热身， 瞬间爆了。 是的，然后小熊在这个健身群里头，哇，跟大家聊得特别开心。 哎， 包括我们看这个群里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嘛。 是， 在那里头还问了很多 关于吃的问题。 是是是，包括对牛老师也有一些问题 啊， 不过没关系啊，因为那个群呢，我不说嘛，健身群，我希望4月1号之后咱们多说一点跟健身有关系的。 哎， 不过呢，就像刚才涛子说的，因为我们一个群呢100个人。当然我们这么多听众瞬间不行了。 对 啊，我们现在 来了个健身二群。 是的， 您可以发运动两个字过来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健身二群了。 是的因为有很多朋友都说了 一群进不去了 一群进不去了，没关系，进二群。 对，二群除了听众朋友可能略有区别，我们这些主持人好像也都是在里面的。 是的，是的， 没有区别啊！大家无论进一群二群，都可以跟我们交流健身方面的问题。 是， 当然主要是跟熊力交流，对吧？ 对，这里头最需要减肥的两个人，一个是熊力，一个是小胖。 对， 我建议小胖同学组织一个新群， 叫 超铁。 哦，好。叫更胖群， 您就饶了他吧。他这两天，我天哪，已经饕餮的不得了了。 对，他这两天不叫饕餮，叫螃蟹。 这就是小胖同志过年期间胡吃海塞的结果。 是是是 是。 好，我们不说这个健身群了，大家记住了，如果要是要进第二个群，关键词是 运 动。运 动好。 没问题，好，瞬间80多条了，都是运动。像阿宇说了，哎，牛老师什么时候您自己出本书呗？比如说您自己就说《牛式菜谱秘籍》 哦， 说那个光听您说不过瘾啊，光听您口述也不行，得照着那个菜谱来啊。别着急啊，日后的日后的 有这个打算 是 啊，配光盘的 哦，对，必须得牛老师得你得看牛老师怎么操作，有的时候。光文字讲述呀，它不是那么的您好理解，对吧，牛老师？ 对， 所以我们弄一全面的，反正牛老师肯定会把这些慢慢的都教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 是 不是教给大家，是大家一起共同的交流。 哎，让我们来看看队长。队长说他刚从杭州回来，特意去了一趟家乐福和当地的农贸市场，就是杭州当地的他说看到了很多的南方菜。说现在这个季节呢，比如说像马兰头、草头、芥菜、鲜笋、马蹄、茨骨都是非常新鲜的。 那确实是， 尤其是马兰头，洗干净之后用热水弄它一分钟，出锅沥水，天哪，晾凉了，切碎了，再撒点盐呢、生抽啊、五香粉啊，再拌点豆腐干就可以了。 对，香干马兰头， 确实 是吧？ 刚才孙涛说这个叫香干马兰头， 哎， 也是南方著名的美食。 对，大家到什么南京菜馆啊，或者上海菜馆，全都有这道菜。 对， 而且他们现在一年四季都有，但是懂的人都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他肯定 最好 吃啊！您是懂吃的朋友啊，您赶紧加入我们那二群。 看他照片觉得适合减肥吗？ 适合当队长，人家叫队长，二群就是您队长了。 张凤琴也是我们的一位热心的听众，他呢问牛老师的问题是，他说春笋和冬笋一定是有区别的吧？ 肯定，因为咱们在此地来的，就是比如过春节前就有好多笋了，就上市了。现在这个春笋它是细，冬笋就是非常粗壮的，芽短。这个季节我们这春笋还没到呢，但快了，肯定的，就是当然新发地有可能见着了，但是那个地区不一定是安徽的，可能是更远一些的，更难一些的， 更难， 有了不一定北京有，但是过去一定会上大批的上。 但是牛老师，就是春笋和冬笋在烧菜方面有没有什么区别呀？就是哪个做哪种菜更好？ 一般春笋呢，基本上说像你刚才说的手包笋是一方面，更多的是把它拍了以后撕成丝下汤煮面， 哦， 哎，做个菜的配头。冬笋呢，春笋也烧块什么的，烧笋块是非常好的。 嗯， 哎，就这个季节有，过一阵儿老一点了。 嗯， 哎，当然这冬笋呢，现在上来肉厚，那个一般来讲，我们更多拿它作为配头，像我们刚才说的 玉兰片， 啊，那当兰片使，但是那玉兰片是干货 啊， 是冬笋里边最早的嫩芽 啊， 那个劈开了以后，像兰玉兰花刚要开出绽出绽的时候，那花瓣 哦， 哎，那个叫玉兰片，晾干了以后叫玉兰片。我们北方过去食材市场基本上都是玉兰片，为什么？买回来以后拿米汤一泡，泡在血液旁边胀发了以后煮熟了。在做菜那个非常好吃， 嗯， 现在你找的少了 啊。 当然你要上干货市场买，我倒建议好了，说是吃鲜儿，都说是吃鲜儿，其实你要像我们北方这些东西少，没有几天鲜儿，买点那个要泡发完了，您老吃鲜儿， 嗯， 特别好。 二群又要买。 关于健身这事儿我不说了， 先别说了， 先不说了。来来来，因为瞬间有170人要进去， 那组织美食群吧。 没有，像 Ducky 就说了， 嗯 嗯，让小胖再弄一个群，起名叫潜力股， 潜力股。 我们还是说回今天的主题啊，说回今天的主题。曹富伦啊，应该是这么念。他说：“能不能让牛老师说说啊，笋干老鸭煲应该怎么做呢？其实就是老鸭煲吧。 啊，其实说白了吧，老鸭子得准备好。 嗯， 啊，煲里汤什么公鸭最好。 对， 公鸭。 哎， 笋干好办，你买回些市场，不管什么样的笋干都有卖的。 嗯， 买回来要清水浸泡，回软刷洗干净。”当然了，有条件，你家里投米那米汤， 哦， 拿那个发那个笋干最好，泡透了以后回的软，刷洗干啊米汤。 那为什么米汤就好呢？它是有独特的味道吗？ 不是，它首先就是说，我们学徒的时候学那些东西啊，泡发这一些东西，包括鱼肚等等的，都要用米汤。为什么米汤里有草碱？ 哦，酸碱中和。 对。 哦。 因为你看它养人，那米糠的养人的那东西，它泡出来食物不会伤害食物。拿它泡完了以后洗干净，一定要煮熟，煮熟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作为配料了。当然您那个刷洗干净炖老包老鸭呢，直接把它切成块，滚刀块，鸭子长成块以后出完了水煸透了，哎，您就可以包了。炖的时候建议您在里边啊，您也搁点，提前准备点干豌豆粒儿，豌豆粒泡好了的豌豆干豌豆搁里边块包的，那汤就会，因为你单包老鸭子出来以后，笋吸不了多少油，还会有很多油脂， 对， 你喝起来 糊嘴， 哎、油大， 对， 那就建议您呢，弄点干豌豆， 嗯， 把干豌豆泡回了软，包鸭子汤的时候一块给它搁进去， 对， 它会吸附很多的油脂 啊、哦， 然后那豌豆呢会更香。 哎，我前两天见了一个福建那边的厨师，他也做了一道老鸭汤。他那天就是配料基本和牛老师刚才说的差不多，但是他跟我说他往进倒了一瓶白葡萄酒。 嗯， 哎，炖出来那个汤 还有清香味啊， 哎，还真是很好喝， 还有清香味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一试。 是啊，那有酒的，没错，那有酒的清香味啊， 嗯， 非常好的呀。 对， 啊，我是什么在就是。就跟着你们健康群刚才聊了， 嗯， 其实你用一些干豌豆泡回软，跟鸭子一块炖 啊， 完了事儿喝鸭汤，说喝鸭汤的豌豆能当主食吃， 嗯， 而且它可以吸附油脂，再碰上点盐咸淡味儿，那个豌豆粒儿的非常好吃，还养人呢， 对对对， 是吧？那如果说你在配做这个时候，你除了搁豌豆，你还可以搁一什么鸡头米呀、啊 嗯， 等等这一类的食材，你都可以搁进去， 哦， 包完了以后连喝汤再吃饭。是吧，既美味还健康，而且营养不长膘。 哎，你看看牛老师一套。牛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您说。 那个我前两天看书上写一句话，就是选这个食材的时候，您刚才不是说鸭子也得用那个公鸭子吗、 嗯、 他们就讲什么猪禽上雌为鸭上雄。就是我记住这句话，但我一直没明白为什么就是吃鸭子要吃公鸭子，这个的点在哪儿呢？ 有劲儿。 有嚼头 这个人家一般来讲 啊， 这个就是像你， 就是他们那些个禽类全是吃母的好，说就是只有鸭子讲究吃公的， 母的多， 嗯， 公的少。 哦哦哦，是这个原因。 他这母的得下蛋呢， 哦， 还得孵鸭子呢， 哦， 公的是那个， 哦， 所以稍微少点。 哦，就这个原因。 对， 哦， 我知道了，仅此而已。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 跟很多的朋友说非常抱歉啊， 对， 因为确实二群也满了，进不去了。那关于再建群的问题，我们 开个会吧， 我们自己先会个商啊，先会个商， 我们先把会费顶一下。进来的朋友啊，准备好发红包。 开玩笑，开玩笑啊。 这儿那个王笑凤说，哎，请问哪儿能买到玉米笋？小时候特别爱吃，现在找不着了。 有好多，你要到自由市场，有好多那个罐头类的都有，玉米笋，地门的有的是，粟米也好，玉米笋也好， 你 去买的好多有卖玉米笋罐头。但是这些年确实这东西已经快下架了。 对，有一阵儿挺流行。 对，非常多，那是十几年前了，非常流行。现在这些年用这个的太少了，因为我们各色各样黏玉米、甜玉米全上来了， 嗯， 就大家不爱用它了，因为大家觉得罐头嘛。中规老觉得里边防腐剂很多啊什么的，大家也不爱吃了。有的人那时候为什么给这东西做臭了，就是因为打开罐头打开了又使。 哦， 这好多东西因为不太了解这个罐头，打开罐就使，然后给它使伤了。还包括我们那时候的鲍鱼罐头， 嗯嗯， 啊，人家是即食鲍，啊，打开了以后把人家汤给人倒了，换切成片，换点鸡汤上去再给人蒸了，出来用鸡汤再给人吃。其实人家是非常好的汤上给人倒了， 哦， 知道吧？就所以说给这东西反而就画蛇添足了呗，这个味道没弄好，就像刚才说的玉米笋，因为一打开罐就使了，酸不唧唧，它有防腐剂的味道，那这玩意儿一定要出碗水，拿汤煨煨它，您再给人家吃，你看它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东西逐渐退出市场了。 哦，对，这两年确实见不着了啊。好，咱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引流波。 来，咱接着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儿五个 L， 他想问牛老师，冬笋肉丝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冬笋吗？ 对， 好， 这位朋友说的是，那您说的冬笋肉丝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当然更多的在北方地区叫的冬笋肉丝， 嗯， 都使的是罐头笋。 哦， 啊，那您要使鲜的冬笋会更好。 哦，明白了啊。这儿。这是小爱，他说请问一下牛老师，有一道菜叫腌都鲜，那个特好吃，您教教怎么做吧。这是名菜 啊，这是确实是南方的名菜，咱们对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心得体会啊， 嗯， 但是南方这腌那就是咸肉， 对， 独就是孤独， 嗯， 哎，鲜就是鲜的五花肉， 对， 鲜的猪肉， 嗯， 刚才你一上来一开场不是说这个了吗， 嗯， 哎，腌都鲜， 对， 那最简单就是白汤的炖肉， 哎 哎，它配套里边也可以变化的。 嗯嗯，牛老师，您不给他说说？ 哎，你说就可以。 好， 没问题。 对， 因为小胖经常 做， 经常不是经常说，我们 经常 说的问题。 小胖会说，哎，我觉得这菜怎么怎么做，然后牛老师再补充两句。 对，就是孤独嘛。刚才那个牛老师已经说的差不多了。 独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对，因为你看啊，这个腌都鲜，基本我不虽然不太知道怎么做，但是他这赌字已经告诉你了技法了。 哦， 因为你看啊，那天我又学了一招，也是那个牛老师他们川菜里头的。他们问我一问题，说麻婆豆腐，你大家都知道吧？ 知道。 说麻婆豆腐它是用的什么技法？ 嗯。 哎，你琢磨一下这个问题， 麻婆豆腐用的什么技法？ 就是这个技法，就是毒， 它叫赌鱼法。 啊， 就是咕嘟鱼炖鱼这个技法，就是这个字儿，它是咕嘟嘛， 哦， 咕嘟，所以、就是、 这个不是毒鱼法， 是、 啊、就是毒、 哦， 这个方法就叫毒。 嗯， 毒鱼是毒鱼。 嗯， 因为毒有软毒、硬毒。 嗯 嗯， 软毒和硬毒。这个豆腐是毒，这个东西什么，就是取咕嘟的意思，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就是这个意思 啊。你山东菜的锅塌， 嗯， 为什么叫锅塌？是因为盘子扣上以后，山东话怎么说？挂打挂打的， 哦、 挂打挂打挂打挂打，咕嘟就是呱嗒呱嗒呱嗒气顶在里边汤。 明白了， 这是方法产生了。你要是狗肉那种。现在不吃啊，咱说东北有这个， 嗯， 叫什么方法叫呼， 啊、哦，对对， 呼一锅， 其实也跟炖一样， 炖大锅的，大柴锅， 嗯， 呼锅白薯， 啊，对， 有这么一说没有？ 有、 哎，呼一锅，意思一样，这是方法。刚才孙涛说那个非常脆、 嗯， 就是那个毒，但是这个毒呢，还它是因为要为什么说毒语法？ 嗯。 跟这豆腐不太一样，我截了他一句，为什么？因为豆腐我们讲叫急火豆腐、慢火鱼， 嗯， 都是毒，那个毒是软毒，这个毒也是软毒，同为一个毒字，但是在用上，技法应用上，可有区别的 啊。就跟那天我坐地铁， 嗯， 来上班的路上。就因为看那道菜怎么做，我多做了一站， 错过了。 是 哪道菜？ 等我一抬头，哎呦我去，都到建国门了，嘿！ 看来是吃的吸引人 啊！对对对，人家教做的那道菜很简单啊， 是 蟹黄豆腐、 哦、 啊，那也是方法，也是这个， 对吧？ 就像孙涛刚才说的，毒看这个字儿就知道了。当然，此毒跟毒豆腐的毒鱼不一样，那比毒鱼要时间长。 对、 嗯，除非您给它切成小薄片 哎。 但是切成小薄片以后就没有那个成菜以后那种特殊的效果。 哎，反正这个呢就是咸肉牛肉是不是还得再搁一点猪肉鲜的猪肉， 必须得腌毒鲜吗、 哎、对， 腌的是咸的呀、 哎、 毒的什么呀， 就是鲜猪肉， 鲜的。 哎 哎，靠这个咸肉的味儿滋养这个鲜肉 的味儿。哎， 靠鲜肉这点营养物质、鲜味和肥膘、 嗯、 这个肥油， 嗯， 影响这个肉，因为这个肉腌肉的蛋白质已经变性了， 对， 它是口是发脆的，应该， 哎， 哎，用这个去影响它，叫各取所需， 对，就这个就是一个功夫菜，就是您按苏东坡说红烧肉那点，就是时候足了它自美，就是您只要时间给它咕嘟到了， 嗯， 自然那味儿就好吃了， 是、 啊、好的， 像烙饼卷大葱啊，孙军啊，太多的朋友都非常关注，包括我不是第几个一百天，他太多朋友都说了关于运动建群的这个，没关系，肯定是可以再继续建群，因为我们呢就是一百个人为一个群，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我们毕竟这个平台我们要直播嘛， 对， 要直播就怕好、啊、突然之间群一下就那么多人，我们影响直播，然后好、啊、 对， 我们这后台爆了。那这直播我们就没法跟更多的听众朋友互动了嘛， 哎， 对吧？ 对， 所以大家别着急，等我们信儿啊，别着急、 嗯、对，这儿韩卫国问，鸡头米和芡实是一种东西吗？是，对吧？ 说的非常好， 就是不同的叫法，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芡实嘛。 嗯， 你吃那芡实不知道， 鸡头米我知道，芡实不知道、哦、 这不就是一个东西吗？ 啊，它是一个东西啊。 对，它就是你咱在那个中药啊什么里它就叫芡实，人家南方、人家就是平时就吃，人家叫鸡头米一样， 改一字就知道了。 好、哦、您说 欠揍 哎呀，来来来，让我们再说最后一个问题吧。 啊， 这个问题相对简单啊。嗯， 那你问一难点还六分钟 啊？不不不 啊、 哦、你看像人肉肉爸、 嗯、 人肉肉爸就说了，今天一听刘老师说这个，立马从家里冰箱里把我久存的香椿拿出来了。今天晚上麻酱面香椿码 有， 是吧？ 有有有，我有一个姐姐，他们家因为她自己家里有一棵香椿树， 嗯， 她每年她弄完了以后就搁冰箱里冻起来， 嗯， 然后我们经常有时候冬天说，哎呀，我们老叫胖姐，我说胖姐家里去吃那香椿面，人家就给弄出来，然后弄麻酱给我们吃，在冬天能吃着这个，你幸福感特别就陡增，觉得特别幸福。 哎呀， 这再配一个花椒酱油。 哎，这哎有有， 啊，不能光吃那点儿麻酱。 哎， 啊，白酱麻酱是白的，再配花椒酱油。 嗯， 这个 我还是选择那个臭豆腐的。 那个确实是。 对，来让牛老师教一道菜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呢叫老虎。 嗯， 他说牛老师好。您能给讲讲这个素丸子怎么炸才能香脆吗？ 嗯， 素丸子怎么炸才能香脆的？这位朋友你好，我是想说什么呀？因为炸素丸子有多种手法，方方面面。当然呢，你比如说让它酥脆的，有人往里边掺点发面 啊，可以 把这发面给稀释了 哦。 哎，然后和这个馅儿，比如说胡萝卜等等等等，您把这素馅准备齐了以后，往里边和着使点发面的面糊。这就能保证这酥脆，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用什么煮熟了的粉条 啊、哦？我说怎么有的时候看人家把那个炸丸子里的放粉丝啊、粉条啊， 煮熟了的粉条剁碎了，因为炸丸子油过的时间短，人家粉条要生的那不行，所以要用煮熟了的粉条剁碎了，您再掺进去上了劲， 嗯。 那出来以后它也是又酥又脆的， 嗯， 哎，其他的您去再配合这个馅儿去， 嗯， 因为各家各桌的高招，有人往里边搁鸽子的， 哦， 是吧，搁什么，有人往里边搁米饭的，搁什么都有， 嗯，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我做这个的心得，你比如说搁点煮熟了的粉条啊，或者没有煮熟的粉条条件不方便怎么办，我们这儿有面肥，我抓紧点去，它也吸油膨胀，然后呢凝固糊化，然后就又酥又脆。 哦， 那牛肉在炸的方面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是不是还得复炸一下它、这个、 那是必须的，就是这个炸这个丸子你下锅它定型了 啊， 定型得捞起来啊，捞起来油温升高了再炸呀。 哦， 你卖你那就是两货就完事了，咱们自己要想好吃您得多炸着它， 嗯， 然后多炖炖它。 哦， 它喝足了油了，它再热油再一冲，把油再挤出去，你再吃那丸子一定酥脆，因为刚才那朋友说的问题是酥脆， 对， 哦、 酥脆、啊。所以一想这，我就想起来上次跟牛老师咱们一块做节目的时候， 嗯、 我就跟牛老师说，我说我最爱吃的那个一道菜是四喜丸子， 哦， 啊，狮子头， 哦、 啊，我牛老师说 就喜欢大肉丸呗，就是 四喜丸子，那里没有多少肉 啊、哦，全是面， 全是面， 对呀、 啊，啊，我说真的吗？我说我整个吃的都是馒头，嘿， 你还喜欢吃主食？ 因为不是，因为他现在卖这个，好多人都是借这个名字故弄玄虚，说你这叫四喜丸子 啊、 嗯，四喜丸子怎么回事啊？它一定是四个，这大家都知道了 啊， 是吧？好多人都拿一个直接给人炖出来，那不叫四喜丸子，不是四喜丸子就是四个，四喜丸子一定是四样食材。 嗯， 然后呢，我们又采用什么呀？丸子叫里上浆，四喜丸子是外围，它是外挂糊的。然后刮糊你不能炖，你要一炖就脱裤子了，时间短了没入不了味儿，时间长了就外边那层蛋液 就黄就 掉了，就吸水膨胀敷弄了 啊， 这一敷呢它就成里边就散了，因为那里边是没淀粉的 啊， 是在表皮上，干炸丸子是在馅里边，那叫上浆，外边要刮糊在外边呢，所以这四种食材采用方法是刮糊，然后炸完了以后要蒸去。 哦， 那里没有海参，你不能说没有这东西你就好。我个人揉馅儿就弄四个叫四喜丸子吧，那就是红烧丸子。 哦，所以你吃那可能、 嗯，而且红烧丸子还有真假，有的往里搁馒头，有的往里搁剩米饭， 哦、 那都是以次充好、嗯。我们说这吃这东西得什么呀？ 真材实料， 真材实料，它是肉，它是鸡蛋， 嗯、 鸡蛋少它不喧乎。 对。 所以你得舍得吃鸡蛋，但是过去为什么这样？因为过去鸡蛋少， 嗯， 所以差不多就省点料，就创造出好多办法来。 嗯， 那现在鸡蛋不值大钱了，您搁八个，不是才四块钱吗？ 对， 是不是？ 对。 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吧。啊，那个还有好多的问题。你都看见了，有问西红柿炒鸡蛋怎么炒的，有说牛老师只要一说话别管说什么马上就饿的，说已经形成了一种巴甫洛夫经典炒鸡蛋。 谢谢。 甭管说什么一说就饿。 如此之高的评价。 牛老师这也算是为人类做了贡献。好啊，咱们这一节先聊到这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微信随时向大家敞开着。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了。

真是时间过得好快呀。 对，因为今天可能聊的都是咱们马上一聊就能有画面感的东西，所以咽口水你不知不觉就过得非常快。 是的，是的，是的。那关于春季的时令菜呢，我相信可能到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牛老师再上节目的时候，那时候说的会更多。 对，一定了。 对， 一定了。 今天呢，因为问题也很多，所以我们最后这半个小时呢，就留给我们问问题的听众朋友。然后呢，还要跟更多的希望进这个健身群的朋友们说一声非常的抱歉。因为第一呢，我们所谓的群主或者是网管呢，他一人难敌四手。 对 对。然后再其次呢，我们为了直播能够顺利，如果前群建得太大了，人比较多，我们上直播的时候容易死机，所以跟大家说非常抱歉。不过别着急，静候佳音，我们会在不久的将来的时候，比如说四月一号啊，或者什么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们 宣布两个群全部解散。 没有，就可以大家继续进群，因为那个需要我们后台的网管 对、 给我们建立这么强大的后台才可以。 这就是我们建完群啊，得想着怎么为大家服务好，不能是光把这群就建起来，我们不负责任了不行。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个群建完以后我们的可行性，包括怎么维护，对吧？得对大家负责。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来，我们开始问问题了。 好的。 雨夜这位朋友问，西红柿炒鸡蛋，别着急。您呢，直接在我们的公号里头，因为问西红柿炒鸡蛋怎么做的朋友太多了，所以在牛老师的传授下，小胖呢把这个制作的流程，已经发到了我们的公号上，您可以到公号里去看，很详细。 对，是吧？去皮去籽，善用盐，是吧？ 这总结的好。 这儿那个爱到永远说，给说说望京吃烤鸭的地儿，俩人。望京那边餐馆特别多，什么四季民福， 对，四季民福首选、啊， 好几家， 对， 是吧？在那块儿 方便的很，首选四季民福。 哎，而且四季民福的，我觉得是样子做的也那个好，然后呢，价钱也相对实惠一点。 对，价钱实惠，出品品质有保证。 对，烤鸭确实是 确实不错， 实话实说， 菜不错，菜不错。 哎，啊，那个，那您就四季民福吧，我觉得那块儿也就这个选择了， 对， 是吧？这儿。秋韵说，请问一下牛老师，在家自己做牛腱子为什么总是不太入味儿？牛老师您给说说。 这个是这样，这朋友，您一说这家里边做牛腱子，不管您是炖的也好，酱的也罢，这个东西关键不是说是熟了以后一定，首先说这个汤得够咸，再一个说得要泡，得要浸渍入味，浸渍入味，你得泡，就是酱肉是什么呀，你比如八成熟了关火了，在里边泡里边拿出来、泡凉了您再取出来、味儿都进去了，您炖的肉一样，您不着急吃，您要着急吃提前早炖一会儿，然后在这多泡会儿，泡因为在都市高压锅嘛，你多泡泡它自然凉了以后要吃热的了再开火一炖，一开煎开就成了，就入味儿了、是不是？但是你要加食材食蔬的话，那建议您浸泡的时候不要加，等再加热的时候加上食蔬一炖，哎，菜也熟也烂乎，肉完全的软烂了入味了就。 那牛老师，我 您说 再多一个问题，您咱老说炖肉什么得香得有老汤，那咱自己在家这个老汤，好多朋友也想保留，您说这个可行性高吗？ 所以现在因为有冰箱太容易，有冰柜的太容易了。就是您炖完或者酱完肉，这个开锅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前提说让你泡了吗？您泡完了以后，您把这个肉，您不能干不存裂呀。您比如说酱十块牛腱子，您不可能一顿都吃了它。 对， 我说您泡一泡，泡完了让它入了味儿盛出来，浇上原汤，收起来了。这个要不浇上汤就干不出来了，你要想那个什么再好一点，还可以把它拿出来晾凉了以后打上保鲜膜包起来收，那这汤怎么办呀？您别把汤汁收得太狠，剩下点汤，那个汤其实就是老汤了，再烧开了把浮油撇撇啊，家里也不用讲那么多，都有饭盒，您把它晾凉装到饭盒里一冻，下回在炖肉或者酱肉的时候还用新汤，然后把它加进去，周而复始，这就是老汤。 就一直冻着就行。 不 会有点不 可能。为什么您不可能冻一年 啊、 家里边您冻两三月没毛病。 因为 冰柜里冻两三月没事儿。 对他们前一阵儿，我爸在家炖牛腱子来着、 啊， 我就说，我说人家那个有老汤 啊， 因为那个年前杨老师杨旭老师 啊 给了我一块他做的，我爸说人家这个就是为什么就那么好吃 啊？ 我说那杨老师你搁什么？杨老师说我搁，我爸说我也搁这些料，咱那时间也够 啊， 怎么就出不来人家那味儿？ 就是吃泡啊。 杨老师说我们家有老汤，一句话给我爸弄住了。 这个老汤这东西啊， 嗯， 确实有这个事儿 啊， 但是老汤的一定是新汤留下的。 对， 因为什么呀？你今天把老汤搁进去了，这肉炖完了盛出来了， 嗯、 剩一部分汤。下回炖肉开始，这就是老汤。 嗯、 当然存一回没用，越使时间越长，汤越香。为什么？一肉的营养物质，包括一些香料的真正的真味出来了。 哦、 因为我们在炖一锅肉的时候，也搁了好多香料。 嗯， 那个香料的味没发挥殆尽，没出了真正的香味的肉都熟了。 嗯， 所以老汤其实里边这里边这些药香、哦、用的肉料的多少， 啊、 都很关键。 对，但是杨老师专门跟我就说，那我说跟我爸说，那咱也弄点这汤。那我杨老师就说那个他稍微有点麻烦。杨老师说他在家弄他那汤， 嗯、 说要是夏天的时候， 嗯、 他得一天两开，让他开。然后我一想，这 事儿呢 太麻烦了。 这事儿呢，我们村不这样， 哦， 没这功夫。 哦，杨老师说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他那汤。得建一坑，要是夏天热了、 哦、 他怕它坏了、 哦、就还有这么回事呢、哦、这我得学习学习 来咱们看看这个这是一个法语的名字，我实在不太会念 那你就说问题吧。 哎，对 MARS 他说，我知道今天的主题虽然是说春笋、 嗯、 但是我特别忍不住想问牛老一个问题。他说过节的时候呢，我想录一小手、 嗯、 炒个牛肉，结果这个牛肉淀粉蛋清也都抓过了，怎么这一炒，哎呦我天哪，一个劲儿的出水，怎么会出水呢？我就没懂。 牛肉出水， 这个牛肉啊，现在有的确实有的商人在卖牛肉的时候往牛肉里边确实打了水， 注水肉、 哦、 确实打了水了，好多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建议您回去啊，说切完片以后想让它锁住水分，您用苏打蛋鸡蛋全鸡蛋啊，鸡蛋苏打浆泡泡肉， 嗯， 抓一抓它，那个苏打在里边一个能破坏这牛的肌肉纤维， 嗯， 再一层锁住点水分，保持它的嫩度，然后淀粉呢适当的呢，加大一些，也建议您呢在家里边，因为您没有我们干这专业的手头利索，也没有那么大锅的油。您在家里边炒起来可能不太方便，因为你要滑完油以后那油怎么办呀，你还找地儿搁着，什么时候能使完这锅油呢，是不是？ 嗯， 所以建议您呢把它呢上好酱以后装到一个塑料袋里边， 哦， 或者用保鲜包给它包好了，锅上火把水烧开了，关火把肉用在热水里一泡，泡几分钟再开小火略微煮，取出来那个肉片全熟了，也不会脱浆，肉还保证不出水，而且味道非常嫩。你们要做个蚝油，您炒个蚝油汁， 嗯， 这就蚝油的了，在家里非常方便食用。 哎，像妮妮呀、Frank 呀等很多的朋友都发了西红柿炒鸡蛋，不对，我们在我们的公号里头关键词是西红柿，就这三个字。 哎， 而且呢您就可以看到牛老师的这个图文版的做法， 嗯， 没问题， 嗯，就反正刚才按我说肯定能学会这个，一般啊都是人生学第一道炒菜好像都是这个， 不是方便面吗？ 炒菜 啊，炒菜啊，炒菜， 你又是掉主食坑里 这里边都有妈妈的味道。 哎 对对对，是的， 对， 是的， 就是又简单，然后按现在营养的话说还搭配的非常合理， 对， 还好看，是吧？ 接下来这问题就不用让牛老师出手了，那 你就能回答。 不，涛子你来，涛子你来，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有点难 啊。 旷野他说了 啊， 我想请教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 嗯， 炒菜的时候肉怎么炒能不粘锅呢？ 不粘锅，那就是热锅凉油，这锅得热。 哦，热锅凉油， 哎，一般就这样，基本就不会粘了，是不是牛？ 让我回答就是，该使不粘锅呀， 不粘锅。我老觉得它那涂层啊，你用时间长了，你发现它星星点点有就会掉了。 啊，对对对。 其实过去那个大铁锅，你养好了， 嗯， 过去那厨房里都是用的那种铸铁的锅，那也没见每个厨师每天都咔着那锅这干都那个扒的不行，肯定就还是您锅烧的不够热的问题。牛老师，我说的对不？您补充，牛老师。 孙涛说的非常好。当然这个还有一种属于什么呢？比如说刚才说的热锅凉油，热锅凉油在家里边也很容易就做到，但是这个那里边又分，你这个肉是上浆了 啊， 还没上浆的？ 对对对。 它分上浆不上浆，说你要说上浆的热锅，锅热热的凉油下锅，因为说是凉油，这油到这锅里，因为锅热油进去，瞬间就到六成热，因为你家里边炒菜不会搁很多油， 对， 一点油超不过去，瞬间就已经六成热了，所以做这个菜的时候，你比如生炒的时候，生炒这一类的菜，油温就不要那么太高，因为太高下锅以后它没有淀粉，马上它也会聚连在一起，就互相粘连、 哦、 因为迅速加热，肉的肌肉纤维就会迅速的收缩，就紧抱在一起了，就结团了，所以这要注意分清楚您是上浆的还是不上浆的，这样都会好一些。 明白。 来，咱再问下一个问题啊，那个我觉得这问题你能回答。木南宫说，请问一下什么叫花椒酱油？ 花椒油我知道，花椒酱油我不知道。 就是花椒油里搁点酱油吗？ 啊，是这意思。 就这意思，滋啦，煎了一个鸡蛋，又滋啦，愣了，鸭蛋。 啊，好吧，好吧，那下一个问题。 来，咱们再看看啊，这儿有，对，这儿吃肉的， 对，吃肉兔子，说的这些都是怀旧话题。当然可以简单的念两个、 啊、对，他说小时候吃凉面也好，吃那个杂酱面也好、哦、他说我说的这凉面是麻酱凉面啊，菜码啊最多的是水萝卜和小萝卜啊，就这种说现在看的非常非常多了、还说过年的时候才能吃的花生瓜子，那时候感觉一看到这个二两花生三两瓜子就知道过节了啊，过年了， 大概是这意思。 是，那就是这是七十年代嘛，七十年代。 是，你看，哎呦，我们听众朋友看来还真是爱您，就是我一说牛老师亲自操刀图文并茂怎么做西红柿，然后说关键词就是西红柿，瞬间五十条。 对， 都搜索看怎么做西红柿。 我要找下一个问题，发现全是西红柿。 哎，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来，这位朋友，这个菜有点难。这个菜，但是呢，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这道菜。嘉兴问的，他说北京哪儿吃松鼠桂鱼比较好的？ 当然，那个您得首选，那比如说上人同春园。你上人同春园饭店。那绝对首选，人家的松鼠桂鱼做的确实好， 哎，镇店菜。这个您就去这些老字号吧，他肯定是有手艺的啊。那接下来咱问问这个小二上茶，而牛老师炖牛肉的问题。我炖的牛肉每次都柴，感觉特紧，那肉怎么回事？ 这个热啊，首先说选材。建议您炖牛肉的时候吃点牛腩， 哎， 或者是牛腰窝，哎，它有肥有瘦有筋， 香、 对，它就没有这柴的感觉了。如果您炖的肉，你看有人炖牛腱子没毛病，你要炖和人头就不行了。牛腱子因为它里边有花纹，那里边是什么呀？那里边脂肪和筋，那个它就不会柴。如果您要选块肉后尖和人头，对，您炖完了它必柴，它那个适合什么？做干煸牛肉丝啊，做个肉片啊，这一类的菜。哎，您要是煨着吃，哎，炖着吃，建议您用牛肋条肉或者牛腩肉就没问题，它就不会有那么过多的柴的问题。 Layla 问的这个问题，他说能不能请牛老师介绍几种无油的肉菜？我就没懂无油的肉菜 是 意思。 这个不是没有，可以有这个问题。无油的肉菜，你比如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牛肉，我们上完浆以后拿水给它养熟了，您就可以吃啊。怎么吃？你比如现在我们市场有生抽，你买李锦记的，叫生抽，愿吃辣的切点小米辣进去，这有味儿了吧？有咸味儿，有辣味儿了， 把我刚才说的牛肉切完片，然后用全蛋加点苏打粉，上完加点淀粉，上完浆了，你给它养熟了，它又滑又嫩，熟了没有？熟了，没有咸味吧？但是那酱油是不是鲜的呀？咸的呀？ 哎， 说我还想吃点甜的，您可以酱油里边兑点冰糖粉啊。 嗯， 然后它就甜和咸适中了，咸压一点点甜，还有点微微的辣味，您蘸着那个吃， 嗯， 保证没油。 哎， 尤其适合你们刚拉这健康群， 对， 这是我给健康群出的第一道健康美食。 牛老师说这个大家一定得尝一尝，我再贡献一只，我当年也健身的时候那个教练教的， 嗯， 因为当时你一要健身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吃优质蛋白吗？ 嗯， 你总吃蛋白粉，你又觉得没味儿不好吃，他就说你可以吃牛肉，可以吃点鸡胸肉。但是鸡肉它你要不搁点油什么的，确实干巴呲咧的吧，它确实不好吃。教练就说你可以烤， 哇， 就是你把那个鸡胸搁进去然后烤一下，可以，因为现在有各种那种腌料，就是你可以给它抹点那个腌料， 啊， 你想吃奥尔良味的，你就弄成奥尔良味 的， 对，抹上然后一烤，它也没油，还能烤出来一部分油，但是一烤出来一部分油呢，它就香了，香了非常多。出来以后你稍微撒一点点，或者你就再拧点黑胡椒，你那么一吃， 嗯， 也很好吃。 其实我觉得就拌凉菜，弄牛油果 啊， 那最好吃。 对，就是这两种，我觉得都能达到您刚才说的无油烹饪， 对， 是吧？ 没问题， 就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啊。好，咱进一条广告。 爱购周末火热进行中，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伊豆野菜村、欧莱贝尔超市等商户刷卡消费满300减100，在孔乙己、云海肴、鼎泰丰等商户刷卡消费满200减100元，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持工银信用卡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更多爱购周末优惠，下载工银易生活，随时查询。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哎，咱抓紧时间哈，问题还是超级多。 是，像雨的旋律说了，怎么能和你们互动呢？现在你就可以了，你已经在跟我们互动了。 嗯，您正在互动。 是的，是的。来来，看看红红的问题。 啊，红红没看到。 红红，哎，对，啊，红红的问题，来，我说啊，他说牛老师，我儿子特别爱吃炸酱面，我炸这酱吧，每次都炸好长时间。 哦， 为什么就不香呢？ 这个香是怎么是相对的啊，不是绝对的。 谁家都有独特的香，谁都不服谁。 这个香是这个，是我绝对的香。我认为油水大，油大一些就香。为什么？它拌面的时候不干不撕裂，它拌得开，那个面条裹上酱了，裹上油了，有猪油的脂肪的香气了，包括葱姜蒜和酱的本味的香味，它就觉得香浓。您炸那酱虽然有油了，出了很多油，但这个酱过干了，拌不开，黏黏糊糊，吃起来也不香。那个酱呢，又要干松，还要油润，而且这咸淡味儿合适。哎，您搁这葱姜量，葱姜蒜这个分量和时机又合适。 嗯， 这个酱它一定会有特殊芳香气味的酱香。 嗯， 而且酱香不光是时间长，您比如您买的干黄酱，拿水卸开了，卸开了，您说炸时间很长是多长时间？我们一般讲熟酱，我们得再炸，最少得炸半个小时吧。 哇， 这您吃出来酱才能好吃，还是熟酱，不是生酱。 嗯， 这我做炸酱的经验，不是很长时间，那个很长时间是基于什么样的时间？ 嗯， 所以我回答您就是说，我用熟蒸好了的熟酱再炸，不少于半小时。 嗯，就是一个， 而且那东西一定要像炒麻豆腐一样，一定要大咕嘟， 嗯， 不能完全用大火，也不能完全用小火，这火候搭配有时候急一点，有时候微一点，咕嘟咕嘟一开锅了，你改小火了，搅和着它，要不然崩的油心乱溅。您火太小了，老闷着它，盖着锅盖气死咱就半拉火， 嗯， 它连锅都不开，泡都不冒，您泡半个钟头没有用。 哎， 他就这点事儿，他要一定这火候要旺小处微，都要用上。 对， 时机时徐。 嗯，你看牛老师这嗯高，我没我说不出这些来。 说到关键了，确实是。 对，反正你要按我自己在家，我肯定做不了牛老师那么好，但是我有几个点，我觉得可以跟您探讨啊。就是我觉得我炸那香也挺香的。 嗯， 一从牛老师那儿学，想要香料得足。 嗯， 是吧？你前头比如说你像我在家炸，那个炸肉之前先得煸一香油。花椒、辣椒、香叶、那个八角，都得有啊。小火啪，花椒黑、辣椒紫，你给它煸到了，你自己闻着不割肉，你觉得那香味已经扑鼻了。 嗯， 把那些都避出去， 嗯， 然后再用这个油，你再煸肉丁儿、肥瘦肉丁儿， 嗯， 煸的它都有点抽味了，它吐了油了， 嗯， 然后再炸这酱。之后我觉得就按牛老师刚才那么说， 嗯， 有的人是放葱，有放两遍的，有时候在那个煸肉的时候要先放一遍葱，有人说这时候放葱熬出来酱死葱味，都有的，都有这么说。 嗯， 还有我自己放的那个感觉是， 嗯， 你在就像按牛老师那个，你都熬完了半个小时过后关火的那一刻， 嗯， 撒一点葱花进去，让那点余温， 嗯， 一弄那葱出来的味儿也挺好。 对， 这就是炸酱面啊，在北京各家都不服各家，谁家都觉得自己最好吃。 是是， 但是您完全可以发挥创新。我还见过谁往里头放点番茄酱，我一开始跟人家叫板，我说你这能吃吗？一吃， 哎， 好 得很，好 吃， 哦，好得很。 哎， 我们早年间就是， 嗯， 我们早年特别，我还特别想我姐姐做酱就放一点， 嗯， 哦，刚开始那时候流行是搁点番酱， 嗯， 外面色彩好看， 嗯。 出了油红， 嗯， 哎，而且它鲜味足了， 嗯， 啊，当然那个放的时候也得有时机， 嗯， 就像我前两天出去跟别人也交流，啊，他们有广东师傅看见咱们炒糖醋，啊，加番茄的一炒，哎呦，因为广东人用酸甜汁，他一看我炒，说你怎么这么炒啊？一炒完了一尝，哎呦，您给讲讲这个，他们留给咱这小分儿。哦，是这么，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嗯， 啊，那不一样 了。 嗯， 啊， DM 说，牛老师，那个炸鸡翅怎么腌呢？我炸出来那鸡翅啊，特干，但是不复炸吧，就又不好吃。腌制鸡翅？ 没有，没有，那个没别的，腌那个炸这个跟腌没有什么直接太多的关系。 嗯， 腌是入味和上色。 对， 你比如就是大点的姜葱。 嗯。 所以有人想去，因为鸡有鸡腥， 嗯， 你可以加点胡椒，这都没办法，黄酒拿它腌完了，炸的时候关键要保证那个汁水是火候， 嗯， 下锅的时候油得热， 嗯， 得敢于用热油，因为尤其在家里边，你达不到企业那火那么冲了，油温上来的非常慢，你认为合适的时候，那个油温并不高， 嗯， 那您在家里怎么控制这个油温，掌握这油温呢？就是你把油烧热了，不是腌完鸡翅不是有葱姜吗？您挑出一片葱来，往这油里边瞬间一搁，马上这油这个葱啊变色了， 嗯， 说明这油温合适了。您再下鸡翅炸去吧， 嗯， 哎，这时候这次再炸完的鸡翅，按我说的这样的炸完这鸡翅，一定它又嫩，它又香，还离骨， 嗯 嗯， 这就是火候其实。 嗯， 对 啊， 嗯，如果您那些记不住，我跟您说啊，火候那个， 嗯， 牛老师说那个，咱们没得说，嗯，网上有好多， 嗯， 就是专门你想要什么味儿的炸鸡的腌料， 嗯， 包括外面那粉， 嗯， 全都有，全都有。 嗯， 我曾经采访过一炸鸡店，我说你们这有什么秘方？他说没有，都是网上买的。所以大家订的那些外卖，可能和您自己掌握好火候以后炸出来的不次，那味儿和外面那大鸡排什么的一样。 那都是食品工业带来的。 嗯， 来最后一分钟啊，这个问题比较难。于静郭说， 嗯， 炸酱的时候是用黄酱还是甜面酱？ 我们老北京不能说没有人用甜面酱，但是绝大多数老北京人吃的都是黄酱，而且是稀黄酱。 嗯， 对， 因为干黄酱给旅游的客人的，我们一般不买来吃。 嗯， 我还听过一个老先生，他们家的做法是用那个稀黄酱卸干黄酱。 嗯， 对，反正每家都有自己的做法， 跟我一样，吃剩饭出馊主意。